技术发展发明真的是非常的快，有各种各样的新奇古怪的东西出现哈。最近出现了一种口罩，这种口罩呢不是用来防雾霾的，这种口罩是用来消音的。这个口罩的名字也很消音啊，叫做 Hush Me。那这种口罩呢，特别是当你想要说一些不太想让别人听到的话，然后你又觉得周围有人偷听的时候，就可以使用这种高科技的口罩。它能够隔离佩戴者的声音，让周围的人都听不到你的说话。那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有一点像耳机，但是横着放的，就横着挂在你的颈子上，然后也有两个类似于软垫一样的东西哈，可以盖住你的嘴部，然后它起到消音的效果。那为了确保没有一丁点的声音外泄呢，这个 Hush Me 还这个配置了外部的扬声器，就在你悄悄在里头说话的时候，外部扬声器呢同时播放各种各样的声音来干扰别人听你说话。那这个 Hush Me 口罩可以像普通耳机一样挂在脖子上，是靠强力磁铁吸附在这个嘴上的。目前这款口罩呢还没有上市，但是制造商计划在五月份发起一个众筹，而且年底，今年年底一定会开售。但我跟你说啊，其实这种 Hush Me 这种口罩呢，一般人我觉得不会用的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这种一般人，是吧？老百姓如果想说一些私密的话，找一个私密的空间，私密的地方，关起门来说不就好了？主要是那些怀疑别人窃听自己，怀疑自己遭到别人窃听了，或者是那种说话比较肆无忌惮的人，会需要这种 Hush Me。 但是鉴于这些特征，白宫方面说赶紧给特朗普买一个吧。也有的人说外星人应该有触角感应，彼此之间交流估计是用感应的。哎呀，那他们肯定不需要 Hush Me。 被骗是心甘情愿，爱情哪里有永远，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，逼你将谎言假戏真演，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。别看我决堤的双眼，誓言谎言一样缠绵，抱紧我抱紧一点，缘分是可怜，受伤是亏欠，梦醒以后万丈深渊，誓言谎言一样欺骗，我只求再爱一遍。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心甘情愿，爱情哪里有永远，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，逼你将谎言假戏真演，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。别看我双眼，誓言谎言一样缠绵，抱紧我抱紧一点，缘分是可怜，受伤是亏欠，梦醒以后万丈深渊。

还有听众说达康书记真不容易啊，为了 GDP 呀、啊。啊，你呢？最近都和谁分享了什么？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好，说到了达康书记，当然要说一下 GDP 啦，对不对？这是最新的根据政府智库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报告，说到了2030年哈，我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呢，这个服务业将会占国内生产总值，也就是 GDP 的72%。我这服务业的占比很高了啊。那这个专家是说呢，当前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时期了，但这个产业的竞争呢依然很薄弱，而且产业的结构不是很平衡。那预计啊，到了2020年，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59%，到了2025年，这个比例预计将增加到66%。所以呢，到了2030年，这个服务业占 GDP 的72%。听说这个数据之后，一个卖房的人说，我们会更加努力服务的。 假如说我能添上一份对你的爱，我想不知感到如此的无奈，我多么希望栖息在你柔柔的胸怀，可是你 倡导要文明吸烟啊，吸烟尽量不要让别人吸二手烟啊，到室外抽烟是吧？啊，或者是最好就不要抽烟。那有一个关于烟民的调查，最新发表在《柳叶刀》的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哈，说现在全球吸烟率真的是明显的下降，但是呢，在截止到2015年，全球仍然有9亿多人每天抽烟。那研究人员是分享了90年到15年间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烟民数据，然后发现，男性呢每天抽烟的概率哈，从1990年的35%降到了15年的25%。那女性这个吸烟率，每天的吸烟率从8%降到了5%。同时呢，当然还是男性抽烟的居多哈。2015年每天抽烟的人当中，超过80%都是男性。那全球1/4的男性每天抽烟，相比之下，女性的概率就更少了，只有20分之1的女性每天抽烟。当然，这个烟民呢，大部分是生活在中国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，而全球超过1/4的女性烟民生活在美国、中国和印度。但我们是以量取胜啊。研究还发现呢，全球超过11%的死亡病例是因为吸烟引起的，其中过半的吸烟致死的病例是发生在中国、印度、美国、俄罗斯，因为我们这几个国家抽烟的人多嘛。但我们其实都知道吸烟有害身体，而且这个烟盒上也写着吸烟有害身体，你到哪儿都会看着吸烟有害身体啊，不啦不啦不啦的。而且我们也倡导哈，就算你吸烟，吸烟确实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也不能让别人吸二手烟，要倡导大家去室外抽烟，是吧？我们经常会在影视或者是去国外或者是去香港，你都可以看得到，去上海都看得到啊，他们的街角，人们抽烟，都是在街角，都是在室外，是吧？有的时候去的人多了呢，哎，你接个活我接个活，你会发生浪漫的事情呢。所以抽烟一定要去街角，那个浪漫的概率会更高一点，绝对在80%以上。所以志明在街角对春娇说，来啊来啊，互相伤害啊。吸烟有害健康，知道吧？吸二手烟互相有害健康。 没有掌声，没有客人，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，面对黑夜，世界是多余，我的歌里只剩我自己，在快要打烊的深夜里，我的心，我的梦，这一夜又将是无处可去。啊啊，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，我的孤寂没有关系，只是谁来收拾命运的叹息。最后一首歌，我累得不想再是力气，我好想你，更想爱你，只是我早放弃，这里会有奇迹。掌声，没有客人，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，面对回忆，世界是多余，我的歌里只剩我自己，在快要打烊的深夜里，我的心，我的梦，这一夜又将是无处可去。啊啊，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。 嘿，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。

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一种明白。我给你最后的疼爱，是说分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。最后的疼爱是说分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后置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尘埃，写着等待。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。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守着等待。 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意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，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富养离子留言说，只要有老婆在，在哪儿都不孤独。老婆说，只要有富养离子在，我就不害怕孤独。富养离子可以保鲜吗？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你弄坏了我小心放好的自由，又做了一个框框，叫我不要动。我愿做你的木偶，当你的劳作，想做就不能妄动。用我的时间来换你的天空，我的花园却没有园丁来问候。你自私的灌溉不需要的耕种，挥霍爱我。有了你不要的部分跟你走，直到我不想你走。

金行携手朱大生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盛会武艺，钻石婚庆周，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。一克拉钻戒仅售29,999元，克拉钻专送折扣，与您真情相约。恒业金行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。详情咨询：400-800-5620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，分享你最近都和谁分享了什么东西哈，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 Mick 留言说，昨天和雪雷分享了一下午，我们彼此分享了很多观点，还有两个橘子，这是我们台长啊，开玩笑了。这是我们昨天的一位幸运听众过来领奖品哈、而且还给我带了水，给我带了橘子。你看我多不好意思啊！不仅我不好意思，你看 Mick， 你让那些来领奖还没带东西的人多不好意思啊！ 我左手牵着你，我右手围着你，多忙 多忙。 那时候的我们就以为相爱就是不断交流。 我不哭，等到 是最好的日子。 太多小烦恼怪我。

在上好运待遇的结局那么可悲，不用去后悔，不怕犯规，没有比赛没输队，只要你会愿意去争取。 这么简单， 总有刁民要害朕留言说，我把自己做的饭分享给家人，管不管好吃不好吃必须我都吃光光。那可不是啊，家人说这么难吃谁吃啊。 可知道有些事有 是人，定要在发生的那天不看透，看时光的残酷，舍不得回望这命运，我很满足，有你陪伴的幸福。 往事散落在我心海，

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，你最近和谁分享过什么，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。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。李勇留言说，我在和旁边的朋友分享我的红灯。我真诚的祝愿你们分享的时间可以缩短一点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走不到 身旁。 拥抱瞬间的默契，就让